欢迎收听多人有声剧《斗罗大陆》，唐家三少原著，声容文化制作，喜马拉雅荣誉出品。 史莱克七怪中只有马红俊这么一个孤家寡人，人家都是一对一对的，胖子怎么会不羡慕呢？绛珠自然发现了马红俊在看自己，眼睛眨了眨，俏脸上流露出了一丝温和的笑意，饶有兴致地看向了胖子。学院里的其他学员和史莱克七怪接触的时间很短，在绛珠看来，只有14岁的马红俊只不过是一个胖乎乎的小弟弟，肥头大耳的，十分可爱。他哪知道这胖子脑子里全是一些龌龊的东西。 全大陆高级魂师学院大赛是由天斗、星罗两大帝国皇室发起主办，由武魂殿协办的魂师界规模最盛大的武魂大赛，参赛人员的实力仅次于武魂殿精英选拔赛，规则中有几样是必须要遵守的。首先，参赛学院派出的学员年龄必须在25岁以下，并且能够保持每一场参赛的人数达到7人。其次，比赛以友好切磋为目的，尽可能地避免伤害对手，更不允许出现死亡的情况。一旦有击杀对手的行为，该学院除了承担相应损失之外，还将被驱逐出魂师大赛。 大师，这条似乎不太妥当吧？魂技无眼，万一误杀了怎么办？如果双方的实力差不多，全力相搏，难免会出现伤亡。 你说的虽然不错，但你要明白，两大帝国举行着高级魂师学院大赛的目的，并不是要让各个学院拼出个胜负，而是要从中挑选出最好的人才加以招揽。能够代表高级魂师学院参赛的学员，无不是各个学院中的翘楚，也是魂师界的未来。培养一名魂师何其不易啊，魂师的数量在全大陆也始终没有超过六位数。禁止杀死对手虽然会有一定的制约，但也同样是对你们这些孩子的一个保障。从我的角度来看，这个规定是非常正确的。 听到这儿，戴沐白依旧有些不以为然。虽然他并不喜欢杀人，但更不喜欢在动手的时候束手束脚的感觉。 除了这两个硬性的规则之外，就是一些比较规范化的规则了，一切以公平为前提。比如在比赛过程中，不得使用任何非食物系和非治疗系魂师制造的食物或药物，只有在场上的食物系或治疗系魂师才有资格给自己队员补给。也就是说，如果想要在比赛擂台上获得补给，那么辅助系魂师就必须占据场上的一个名额，这就避免了拥有食物系魂师的团队作弊的可能。另外还有一个不能使用非武魂外的任何武器的规定。因此唐三，你制作的暗器在这次大赛上是不能使用的，这一点你们一定要谨记，否则会直接被驱逐出大赛。大体的规则就是这些，再有什么补充我会在比赛过程中告诉你们的。下面我来给你们说一下这次比赛的赛制。 一边说着，大师从旁边拿起了一根准备好的木棍，在土地上画出了两个相接的圆圈。 这两个圈代表的就是两大帝国。 接着他又在两个大圆旁画出了一个同时与两个小圆相接的另一个圆， 这个代表的是武魂殿。在两大帝国之中，高级魂师学院的总数大约有近百家，每一个学院都有一个参赛的份额，而两大帝国各有一所官方的高级魂师学院，将占据两个份额。像天斗帝国就是你们知道的天斗皇家学院，这两个官方的高级魂师学院的份额分为主队和副队，主队将直接晋级最后的决赛圈，这也是对两大帝国皇室面子的保证。副队将与其他学院的魂师队伍一起参加预赛。 大师又在两个大圆内画出了数个小圆。 预选赛分区进行，其中我们天斗帝国这边以天斗城为中心，天斗帝国境内凡是不属于其他王国和公国的高级魂师学院，都将在天斗城分区进行预选赛。 各王国和公国的高级魂师学院则按照国家的区分进行预赛。天斗帝国一共有四个王国和一个公国，也就是说，算上天斗城分区，天斗帝国这边将一共有六个预选赛分区。除了已经保送进入总决赛的一支队伍外，这六个分区将争夺15个参赛名额。其中，天斗城分区因为高级魂师学院众多，又是帝国直属分区，出现的名额将是5个。其他四大王国和一个公国，每个分区将有2个出现名额。星罗帝国的情况与天斗帝国几乎相同，也就是说，通过预选赛进入下一阶段的魂师队伍将是30支。这30支队伍都将参加总决赛，但在参加总决赛之前，还有一场晋级赛。所谓晋级赛，其实就是对已经进入决赛的队伍进行一场排名赛，根据排名顺序在总决赛中确定出场顺序。预选赛和晋级赛的赛制是不一样的，预选赛将以你们最熟悉的团战方式进行，单循环赛制，各预赛分区取获胜积分最高的队伍进入晋级赛。而晋级赛将以一种特殊的方式进行，参赛的队伍虽然依旧是派出7名参赛学员，但却是逐一对决，胜者继续留在场上，负责一方继续派上学员，直到有一方的出场学员全部失败为止。因此，预选赛可以说是展现团队实力的比赛，而晋级赛则是发挥个人实力的舞台。之所以会有晋级赛这一项，就是为了让两大帝国与武魂殿高层从这些参赛学员中更好地认出一些特别优秀的青年魂师。总决赛的参赛队伍一共将是33支，抽签进行残酷的淘汰赛。 哎，大师您等一下。大师，您刚才说两大帝国的种子队伍各一支，通过预选赛和晋级赛的队伍各有15支，这样计算参加总决赛的队伍应该是32支才对，哪来的33支啊？ 忘了说了，总决赛的种子队伍并不只是2支，而是3支。这第3支就是由武魂殿保送的队伍，也可以说是最有竞争力的队伍。武魂殿虽然不是高级魂师学院，但他们也有着自己培养魂师的专门机构。在之前的3届全大陆高级魂师学院精英大赛中，除了星罗帝国曾经获得过一次冠军外，另外2届的冠军都是由武魂殿派出的队伍获得的。他们也将是你们未来最强的竞争对手。根据我的经验，武魂殿派出的魂师队伍绝对要比你们所见过的黄豆战队更加强大。 史莱克七怪面面相觑，但是他们眼中流露的并不是担忧，反而是强烈的好奇和兴奋。经过了这么多场斗魂，还成了史无前例的30级金斗魂战队，他们渴望的正是强大的对手。没有强大的对手，又怎能更好地磨练自己呢？ 晋级赛的排名将在两大帝国分别进行，排列出从1到15的位置。这个排名的好处将在总决赛中显现出来。总决赛采取淘汰赛制度，每一轮将有几支队伍轮空。第一轮轮空的将会是3支种子队伍，另外30支队伍捉队比拼，胜出的15支队伍参加下一轮。第二轮算上3支种子队伍，一共是18支。这时剩余的队伍中，在晋级赛排名靠前的2支队伍将轮空，剩余的16支队伍决出8支进入第三轮。第三轮的参赛队伍就只剩下了10支，依旧是在排名赛中排位靠前的2支队伍轮空，已经轮空的队伍不再进行第二次轮空。第三轮过后，剩余的队伍将是6支，也就是大赛最后的6强。这时将不再有轮空队伍。第四轮，6支队伍通过抽签捉队比拼，决出最后的前3名。前3名最后的名次排定，为了公平，需要通过团战与个人淘汰战2种比拼方式。首先进行的是个人淘汰战，就是晋级赛那样的赛制。3支队伍以打擂的方式进行，双方各自派出7名队员轮流上场， 负者淘汰，胜者继续迎战下一名对手，直到另外两个学院的学员全部淘汰，胜者的那个学院将直接晋级，另外两个学院进行一场团战，决出另一个晋级的名次，与之前通过个人淘汰赛晋级的队伍进行最后的团战决赛。 大师，这比赛怎么如此复杂？我听得都有点晕。 切，有什么可晕的？不论赛制如何，只要我们一场不败，最后的冠军不就是我们的吗？ 慕白说的没错，赛制固然要熟悉，但在绝对的实力面前，这些并不是最重要的。在比赛的过程中，我会提醒你们赛制的情况，同时会对你们将要遇到的对手进行分析。都起来吧，最后这几天你们要做的是战术演练。哦，对了，有件事我必须要提醒你们，在天斗城分区的预选赛中，你们七个小怪物同时只能上场三个，其中蓉蓉在预选赛中是肯定不会上场的，我将在这段时间对她进行格外的特训。 啊，只能上三个？ 怎么，你们有意见？预选赛肯定会上场的队员包括泰龙、黄远、精灵和酱猪四人，另外三个名额你们自己商量，除了蓉蓉以外。 老师，这是要保存实力吗？只是如果我们输了怎么办？ 怎么，你连这点信心都没有？你们真正的对手在晋级赛，在总决赛，绝不会在这预选赛之中。如果在这个时候将你们自身的实力全部暴露给对手，那后面的路将变得何等艰辛。 老师，我明白了。 我知道你会明白的，场上的战术安排由你负责，参赛人选也由你来决定。我要提醒你的是，在预选赛中，你们史莱克七怪露面的人数越少越好。总决赛，你们将面对的对手会比想象中更加强大，而你们的目标也只有一个。为了这个目标，努力吧。 有声剧《斗罗大陆》，感谢您的收听，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